好啦，嚟到我哋第二节嘅旅行的意义啊！咁咧，头先阿 Charlie 好兴奋，就讲到雪山被困，咩雪山被困咧？喂，讲嚟听下先。 系呢个真系，即系希望都系一生人一次嘅啫。咁但系即系喺呢个旅程里面咧，咁去咗一个即系四野无人嘅地方啦。咁 喺边度嚟？ 喺外蒙。 外蒙 吓，咁样咧，咁系喺一个好角落嘅好偏远嘅地方嚟。咁样咧，就当其时咁就得我一个人成团嘅啫。 咁团友导游都系自己 啊？唔系导游唔系我，揸车都唔系我，但系即系团友系得我。咁样咧就咁，我揾咗个人帮我揸车，带我去我要去嘅地方啦。咁但系即系途中就突然间落大雪啦。咁就我哋喺雪山被困啦。虽然嗰个导游系好熟悉当地，但系即系当其时系一个突发性嘅事件咧。咁所以我哋都有少少困难。咁当但系因为实在太靓嗰个位，佢其实就好担心嘅。佢真系落车周围揾方法去求救啦。咁但系我就因为实在太靓咧，即系嗰种洁白洁净嗰种感觉，嗰种宁静， 好靓嘅落雪真系 好靓。即系我有少少觉得嗰一刻，你担心都冇用。咁你倒不如，如果你真系命中注定嘅话，你不如好好地欣赏个时间。 哇，好犀利喎！ 系啊， 好闪啊， 绝对就系因为大自然嗰种美丽咧，令到你根本都唔惊唔担心。咁但系我其实就仲好开心，我周围落车影相。然后但系喺呢个咁即系。后尾个导游同我分享翻，就其实佢都好担心嘅当其时，但系见我咁冷静咧，佢又好冷静咁样咧，咁我就觉得好喜悦咯，反而我觉得好喜悦，系即系一啲咁嘅环境底下，佢居然揾到一啲游牧民族骑住马嚟营救我哋，哇！成个故仔 佢点样揾啊？ 佢系行上啲高啲嘅地方，远远见到一个丁点，有啲人个一着游牧民族会迁移，咁咪骑住马，佢徒步行落去揾佢哋，佢哋骑住马上嚟营救我哋咁样咯。 哇！好劲啊！做戏 成件事真系好似做戏咁样，系好浪漫得好紧要， 靓仔啊！ 靓仔。 都靓仔啊！ 系啊，那个完全系一个梦境嚟。但系即系我谂系，当你有时特别系遇到困难嗰时咧，你宁可你唔好投放喺一个恐惧啊、担心嗰时，你可能你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即系如果我当时好压力好大，我好紧张， 死啦，跟住唔知点咁，即系佢会 stress 啊， 佢会 stress， 佢可能就会睇唔到呢啲游牧民族系。 咁真係一个好好嘅分享啊！即係我哋讲呢度讲啲嘢，可能同你一路一贯嘅諗法呢，其实应该係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哋惯咗呢，阿爸妈教咗要准备所有嘢都要准备好㗎嘛，先至去出外呢就要好小心㗎嘛。 係啊，我自己係一个冇辦法准备得好好嘅人。我只可以呢，我只係知道我要由 A 去 B， 咁样跟住途中即係顺其自然咁发生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有时可能赶住出发又唔记得带呢个街book啊， 咩都冇， 又呢样又唔记得拎，嗰样又唔记得拎。 系啊，但系其实另外一样嘢，旅行好紧要嘅，俾自己嘅礼物就系、是。真真正正喺旅行里面呢係脱离咗我哋熟悉嘅环境，係同自己去做朋友囉。呢个係好紧要囉。 係啊，我呢、這个係我好多时好鍾意旅行，係其中呢个原因就係、是、特别係因为我鍾意一个人去旅行。咁我好多时间就要同自己一个人相处，係你係同自己认识自己多咗好多。咁我即係你咁喺人生路上面，其实你同你自己先至系24小时喺相处，你同你自己系最贴心嘅朋友嚟。咁如果你可以认知自己多啲，你陪伴自己多啲嘅话，其实你可以睇到自己嗰个能力喺边啦，或者有啲未潜藏嘅能力啦，或者你有啲咩嘢需要处理面对嘅嘢咧。我记得有一次，即系好多时我都会喺人生路上面去旅行嗰时咧，系做一啲嘅自己反思 系咪啊？ 系啊，你都唔到你唔反思，因为真系得你对住你自己系。咁但系其实好好嘅，因为你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对我嚟讲唔系单单系一个旅行，真系好神圣嘅，因为我系同自己个关系好多咗。咁样有我记得有一次喺巴厘岛，咁我坐喺街边度等紧个小巴嚟接车嗰阵，咁因为啲车经常都会迟到，咁样咁就。我就坐喺个旅行社卖票个旅行社嘅外面啦，咁然后有一对外国人咧就入嚟咧就几缓慢嘅，那个道理都几即系都几唔客气嘅，咁样咧 咁我就当一刻我就望住佢，定我就有少少即系有一个批判性，我就话吓、啊、你哋咁冇礼貌嘅。咁但系突然间，因为我系一个好悠闲嘅空间，咁我突然间有呢个批判性嘅时候，另外一部分嘅我，一个我嘅高我啦，就提醒我其实你都系有呢一个嘅一部分喺度。咁、我就突然间喺嗰一部分，我就突然间睇到其实呢啲系我哋大家都有嘅一啲共同嘅体验或者嘅意识形态。即系如果我而家批判你，其实我自己都有。咁我喺个位我就抽离咗，我有好短嘅时间，我谂大约三十秒都唔够嘅。嘅 enlightenment 嘅感覺喺度，即係突然間你當你有個唔覺悟喺度，有個唔知喺度嘅時咧，突然間成個環境好似 拎咁樣，係咪？ 係成個環境係一個佩戴咗正結嘅一個元素，突然間係好 blissful， 係即係好嗰、那個感覺。 嗰、那個好 blissful 嘅空間，其實我都有喎。 係嘛？ 即係譬如你話譬如今次去旅行咁啦，因為其實好特別嘅，我係十日莊嗰、那個神聖嘅團啦，就跟到老師啦。咁另外咧就有大概五六日嘅時間咧，就之後我就跟另外一個朋友咧，就去蘇格蘭另外一啲神聖嘅地方咧 ，anyway 啦，咁就其實個反差好大嘅，你真係講得啱，因為你諗下三十人喺度嘻哈，日日都係啦，咁咧全部啲交通啊，所有嘢都有人安排，到突然間轉咗頭之後，就真係我哋兩個女人啦，仲要係又我哋仲要冇揸車，拎住個重到死嘅夾啊，真係我啦嚇。我个夹又有水晶下，有啲又话神圣嘅水啊，咁样成25kg，拎到我只手痛埋。咁系两个人仲要搭公共交通工具，你要记住，系搭嗰啲搭车搭船啦，就搬巴士啊、火车啊，全部都自己搞掂。咁就系一个学习嚟嘅，学你话斋，其实就真系你就变咗去同一个人去相处啦，而嗰个人其实我就唔系咁熟嘅，咁但系我又唔知道，我嘅指引就系、是，总之你跟佢去旅行啦，我啲导师神圣导师指引你跟佢去啦，佢去边就去边啦，你冇谂咁多， 最好系咁， 咁样，咁我直情唔使谂啦，我话你去边我去边啦，咁就即系大家去咗另外啲神圣嘅地方咧。Anyway， 其实中间大家相处就系一个学习啦，好似你咁讲啦，佢其实系好似妈妈咁咧，佢好 caring 嘅，即系佢当然妈妈佢有佢自己。套啦，佢有时就会系有啲佢自己嘅思想，就系好似你咁讲啦，你应该要点样点样点样，咁佢就比我年长少少嘅，佢嘅人生经验系丰富过嘅，咁佢就会话你应该点样点样，你系咪要咁样呢？即系又调翻转，好似一个先生啊，或者一个 mother 上身咁样，咁嗰刻咧，好似你咁讲咧，我有少少。乜你咁烦呀？即嗰一刻就会系即，但系另外一个嘅自己就即刻出咗嚟啦。话其实佢都系关心你啫。而点解你唔 focus 翻佢好嘅一面咧？佢其实真系好好嘅，因为我夹重到爆炸。我哋全部啲 B&B 都系行楼梯噶嘛，我哋唔系住酒店啊，大佬。咁你谂下，一两层嘅夹佢会。帮我拎个夹上，一齐大家一齐会帮我拎个夹上去咯。佢真系好好人，咁所以其实就系呢样嘢啦，即系大家都系嗰一刻嘅觉醒咯，就会令到我哋嘅意识得到扩展、扩张。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会同我讲，我做咗节目之后就会话：，唉，我点会有你哋咁觉知啊？或者会咁知道每一刻做緊啲咩，點樣轉化？但其實唔係，我哋都係人嚟嘅啫。其實只不過係突然間嗰一刻，我哋會有呢個少少嘅覺醒，就改變咗個情況。其實我講緊一路嘅轉化、轉化、轉化，其實就係咁樣。係 啊，我其實我都會覺得，即係你唔會因為一刻嘅體驗，你就即刻改變曬咯。你只不過，但係你俾到呢個經驗就話啊，原來可以做得到，同埋俾你一個大啲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咁樣。咁你擴闊咗你个角度去睇嗰件事嘅时候，你就多咗个经验，你知道啊，原来可以选择咁样做。不过当你不断咁选择去从另外一个阔野啲嘅角度去处理事情啊，或者系同人相处嘅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可以改变好多嘢。咁样，但系系啊，我即系你头先讲到呢、這个拎住嗰个重嘅夹咧，呢个我都系即系呢个对我都系一个好大学习。咁我最初开始嘅时候都比较多嘢拎嘅。咁我即系个背囊大过我咁样，我拎唔起嗰啲啦。咁但系即系经过可能去咗即系连续去咗八个月嘅旅行，去咗可能我谂33个地方，咁川州过省咁样啦。 咁我有个地方我都好鍾意執石头。 我咪今次執咗好多粒啦。 於是乎呢我就每我几基本上呢就嗰、是、背囊里面大部分都系石头嚟㗎。咁我个背囊试过俾人打即系。想偷嘢打开咗、哦、即见我见到系啦，我见我相信佢都好失望， 以为系钱嘢，点知系石头？ 系啦，咁但系即系学识咗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好多嘢都好喜欢好珍惜嘅，但系即系亦都会睇翻我其实我能力上做唔到孭住咁重嘅嘢，咁变咗我之后就会系。去旅行我就会尽量精简，但其实旅行对我嚟讲系一个人生嘅反应咯，即系其实我哋只不过系唔同嘅灵魂喺呢一个人生有喺上面学习啫嘛，都系一个神圣 旅程咯， 都系一个神圣 嘅旅程 咯。咁点样去简化我哋嘅生活咧？点样去简化我哋嘅拥有嘅嘢咧？点去善用我哋有嘅嘢咧？咁同埋点样即系珍惜每一个嘅。 机会，系啊，呢个其实系好紧要，即系我好同意你咁讲咧。其实人生就已经系一个旅程，我哋选择嚟地球呢个去学习啦、进化啦，应该调翻转，我哋从一个好圆满嘅角度啦，充满爱嘅角度嚟到地球系去体验呢个转化。即系其实我哋本身都好完美噶啦，当然我哋好完美，好靓啦，系绝对系啦。咁而嚟到地球系只系从呢个所谓嘅唔完美之中去学习更加多嘅历练啫。 系啊，我谂只系丰盛过一个嘅认知咯。 系啊，丰盛嘅认知其实系好紧要啦。咁所以其实你问我，喂，阿 Mika、Shana， 你讲到咁多旅行嘅意义，咁系咪我要跟你哋去所谓嘅神圣之旅咧？嗱，我想讲啊，其实每一个旅行都神圣嘅，唔系话我要跟特定嘅老师，有特定嘅目的或者特定嘅路径，或者去一啲神迹嘅地方，耶路撒冷啊、圣城麦加啊，所有嘢或者先至系叫做神。神圣，我想讲呢个神圣嘅意义就系你带住乜嘢嘅意识去旅行啊？ 系啊，你个思想形态就好令到嗰成件事就嘅个本质就改变咗。你头先讲到呢个耶路撒冷咧，我曾经都有一个体验，就系喺都系去紧几个月嘅旅行之中咧。咁就嗰时喺以色列系都系好多嘅炸弹咁样嘅，咁。屋企人啊，周边嘅人都会即系好担心你唔好去嗰啲地方啦。咁当然我去到附近，我就忍唔住都系要去。即系我成日都会相信，其实唔一定系成日都会系危险噶。咁我就选择咗去以色列嘅，咁我同我男朋友一齐去啦，咁去到咧，系都好即系好似有所有嘢都系有安排咁样嘅。我哋去到咧，耶路撒冷就解封咗，咁我哋就揾到一个的士可以带我哋入去，车我哋入去。我哋居然去到系当其时，我哋朝头早去到系，我哋得两成个耶路撒冷得我哋两个人嘅系游客嚟，咁样咧。然后你谂下百里行，我可以 哇，简直系少有啊！依家冇可能， 冇可能，我可以即系真系坐喺度去慢慢去感受，即系好感谢嗰个。我离开嗰阵时就见到有另外有两个游客咯。咁当我离开咗以色列嗰阵时咧，咁冇耐佢哋又是封翻，咁。我只系觉得真系喺一个缘分。如果当其时我因为恐惧、因为担心，我而唔去做呢件事，咁我其实我个有个内心嘅呼唤去做呢件事，咁我唔相信我内心呼唤，嗰时我就做唔到呢件事，冇呢个咁特别嘅体验。 咁其实真系但系嗰阵时其实你未系一个好灵性啊，或者咁觉醒嘅一个人啦。嗰阵时只系一个普通嘅香港人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同埋我好多嘅旅行其实都系一个普通嘅旅行嚟嘅。 系其实想讲翻咧，你系咪话旅行中间我要知道？我去呢个点呢就会启发到我啲乜嘢，或者你去好似 checkpoint 咁，好似寻宝游戏咁，我要去某一个点我就要做啲咩。呢个系我哋头脑嘅玩意嚟㗎啫。其实我想讲返呢，好多时呢你嘅觉悟呢系可能你去完嗰个旅行系几年之后你先可能有少少启发，或者你到今日你都冇启发。但其实我想讲呢，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身体，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去组成我哋作为一个人啦，有 情绪上啦、灵性上啦、精神上啦、身体上，有好多唔同嘅感官体会嘅。咁可能其实你灵性上嘅能量体或者情绪上嘅能量体咧，其实你系得到一个启发或者转化，但系到你头脑上咧呢一刻咧，你个头脑咧仲未衔接到，知道翻其实我得到咩嘅转化。但系 anyway 你有个 calling 去咧，其实呢啲所有其实都可以叫做神圣之旅，因为其实是对你某程度上呢，你是会有一个转化同埋领略咯。咁即係譬如我个人好简单嘅，我几年前去地牢，我有一个好强嘅 calling 要去，但係嗰团人呢我又系冇一个人系识嘅，连个先生都唔识。咁我唔知点解我点都要去秘鲁。咁我系未去秘鲁之前呢，我已经呢不断喺度丧喊噶啦，好似黐线咁样。但你唔知点解喊噶，你系相机当日咧，好似我好似有亲人过身咁样啊，咩事啊，咩事啊，不停咧就揿咗掣咧，个眼就不断喺度喊噶。咁其实我依家知道啦，当然咁就系、是、其实我系情绪上咧系得到一个。衔接紧已经衔接紧秘鲁，虽然我未去到，其实我自己个人身体上啊、情绪上，其实都准备紧呢样嘢。其实你系咪都有类似嘅经验？ 好多，系啊，即系我谂有一次去富士山咁样啦，咁我又系一个人去啦，咁由东京坐巴士，咁嗰程车又唔知点解特别系即系延迟咗，即系又塞车咁样，所以又长咗时间。咁我坐喺架巴士里面，咁都多人嘅，咁样咧，咁我隔篱一个男士咧，前面又系即系。正系后面都系唔同嘅男士喺度啦，但系开始向富士山个方向开紧车，我就好似你咁样啦，就开始丧喊， 咁喊到癫咗真系， 咁样咧就饮泣到不得了咁样，跟住啲男士就唔知道发生咩事，但系高速公路佢哋又落唔到车， 系啊，真系控制唔到啊！就算系话今次或者边一次我去，譬如我去到，因为我今次苏格兰有去探访一啲唔同嘅石区啦 ，stone circle 啫。其实 stone circle 咧，其实系都蕴含，通常都系一啲能量点嚟嘅，亦都系一啲龙脉啦，我哋叫 ley lines 啦，其实一啲交接点。咁里边系有好深层嘅古老嘅能量喺里边咧，佢亦都系要透过石头啦，石头系将嗰个能量系储存咗喺嗰度。咁所以其实我一企到落去嗰个石头嘅中间咧。哇！咁我已经系啲眼泪咧，叭叭声咁样流落嚟，又系你解释唔到嘅，因为我哋个头脑咧转唔到嘅，我哋头脑未认知到嘅，但系你个情绪咧就已经系叭叭叭叭叭叭不停咁流，跟住由个脚板底开始有个暖流咧，就系、是、因为嗰日好大风好冻嘅，其实就一路上到去我嘅下身咯。咁你会知道啊，其实系。嗰、那个系好充沛嘅，地球妈妈嘅能量啦，亦都系女性嘅能量啦，系一个呵护、一个润泽、滋养我某一部分嘅自己咯。 我有一个类似嘅经验，就系即系接触地球妈妈。心轮嗰力量系又系令我感动到不得了。咁但系嗰次又系一个旅行啦，一个人去啦，去外蒙啦，咁又系即系玩鞋玩只咁去，跟住就唔记得咗带啲旅游指南啦。咁过因为过由过一过咗境，我陆路去嘅，咁一过咗境咧，咁其实所有文字啊语言我都唔识嘅，咁啊买我就系知道要去某一个地方嘅啫，咁我亦都唔认识嗰个地方，因为亦都冇指南，我睇唔到，咁跟住去到买咗火车飞，亦都唔识得睇火车飞上面啲字，因为系苏联文嗰啲嚟，咁跟住我只咁同我同坐一卡嘅有个女士就喺度，即系想撩我倾偈我啦，我哋用即系手语啊、身体语言啊、画嘢啊咁样去沟通啦。跟住原来佢就发现你去嗰度，咁原来后屘我发现原来系到站系夜晚十一点，吓咁样咧系咁。当然我冇旅馆，冇任何嘢 book 咗嘅。咁我想我唔知发生咩。跟住个女士知道我去嗰度之后，佢就嗌我你瞓觉啦。咁跟住佢就系咁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跟住落咗，跟住佢够差唔多咧，佢就嗌醒我，佢就话。咁佢就原来一直都系用身体语言话俾我听咧，原来佢就已经同我安排咗人嚟接我啊，即系佢带埋我去佢朋友屋企住啊，然后佢安排咗佢个仔去带同佢一齐带我去我要去嘅地方第日，咁样即系好感谢。咁佢因为我要去嗰个地方咧系一个都系一个神圣嘅地方嚟嘅，咁我其实我知嘅嘢系好少嘅啫，我就知道要去咁样咧。 咁佢就话佢一路就尝试解释俾我听点解咁神圣啦，咁然后即系，但我又明 白，你又明 白，我又明佢讲咩喎？咁然后跟住就教我点样做一啲仪式啦，咁然后去到咧，佢去到嗰个位，佢嗌我。我已经去到嗰位，我已经开始喊啦。跟住然后佢嗌我瞓喺个地下某一个位置，一瞓低咧，我就即刻感受到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由大地升上嚟嗰股力量，连系我心。跟住我就开始喊，同埋侧边啱啱个，跟住即刻一瞓低就即刻有人喺度唱做一啲圣歌，即系一啲好一啲歌。 即周围有其他人喺度， 有另外一组人喺度唱歌咯。咁但系成件事就真系好神奇， 好神奇，好美丽咯。呢、這个画面其实系自己创造唔到。 系啊系啊，同埋如果即系我唔系相信成个过程，我相信个指引，而我唔尝试去 怀疑， 唔尝试俾恐惧影响我嘅话，即系随遇而安嘅话咧，可能我根本发生唔到呢件事。 是啊，真的好美丽的分享。唉，我哋实在讲得太兴奋啦。我哋我嘅欧拉呢基本上呢我都仲系讲緊头一页嘅第一部分。咁但系今集嘅时间呢已经到啦。系咪大家都听得好兴奋呢？咁今集我哋喺呢度完结先。咁我哋下一次下个礼拜我哋再继续分享埋。其实我哋仲好多嘢要分享。咁就多谢阿 Shana 先。咁我哋下一集再讲。 多谢 Mika。